301的许斌打败了微草的许斌。潘林重复着李一博的这一句话。 当然，我的意思绝不是说过去的许斌要比现在强，只是说最克制许斌这位选手风格的，恰恰就是他自己和潮汐这个骑士角色的组合。 李一博连忙又解释了一下。 嗯，明白。 301旗开得胜，取得了领先，现场一片欢腾。但是紧跟着个人赛的第二、第三场擂台赛，他们却立即被微草战队叮叮咣咣打出一波连胜的小高潮。最终单人赛事301队以1-4落后，现场哪里还乐得出来呀？此起彼伏的全是叹息声。这时从其他场次传来的消息，呼啸客场打一盏，3-2结束了单人赛事，百花则是4-1领先黄蜂进入了团队赛。另一场备受关注的星星客场打雷霆的比赛，比分最犀利，5-0。单人赛事星星让雷霆一分没得。潘林和李一博两个也正在节目中趁着中场休息分析着当前形势。本就在名次上落后的301队显然形势更加严峻，而雷霆虽然落后更多，但本身有领先优势，形势比301还是要好上那么一点点。301和微草的团队赛尚未开打，其他场次却已有开赛的，潘林和李一博自然趁机留意了起来。星星和雷霆的比赛无疑是他们关注的第一热点，结果在看到这一场的团队赛出场阵容后，两人就大大的吃了一惊。 叶修又没上， 潘林惊讶地叫着。 不会吧， 李一博下意识的就一回答，连忙也看眼前资料。叶修上轮团队赛没有出战，大家还比较能理解的，毕竟青才战队实力不强，叶修作为主力核心，趁此机会休息一下也是必要的。霸图战队那几位老将可是轮换了一个赛季，结果年纪和他们不相上下的叶修却几乎满勤。在看到霸图战队这种刻意的轮换保养后，大家都开始意识到叶修之所以不打擂台赛，或许就是为了减少一些消耗。毕竟擂台赛里有时需要面对的可不止一个对手，而且打完擂台赛接下来就要上团队赛，当然远不如在个人赛第一场上阵后休息的充分了。快到季后赛了，叶修需要休息一下，大家都理解，只是很遗憾叶修没出场的对青才的比赛，星星输掉了团队赛，这5分丢的着实有点可惜。于是35轮和雷霆这直接竞争对手的比赛就显得更加关键了，所以都认为这场叶修是要上的，但偏偏叶修还真就没上。打完了个人赛后，他就踏踏实实地坐在了星星的选手席上，再没动过。团队赛打出的星星出场名单，方瑞、唐柔、苏沐橙、乔一帆、安文义和魏琛。 交给我们。 这话是星星开始备战这一轮比赛时，星星的诸位对叶修说的。这一轮原本叶修确实是准备在团队赛里出阵的，但是星星的诸位却不知在何时达成了一致，竟然一起阻止叶修在这一轮上阵。 啊，不需要我吗？ 叶修笑。 你也不是那么重要。 那好吧， 叶修点头，简简单单，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星星安排的轻松，可带来的震撼可一点都不小。潘林和李一博两个直接就在直播中嚷起来了，雷霆的主场观众在看到叶修居然不上后也是乱哄哄的。对于雷霆观众来说，他们心情是有点复杂的，叶修不上应该算是好消息，可是这么重要的比赛叶修居然敢不上，这似乎又是对他们雷霆的鄙视，居然还有战队敢轻视他们雷霆的团队。雷霆的萧时清在看到出场阵容后也在发呆，赛前打招呼的时候他还和叶修说再来好好对决一把，结果叶修就是不以为然地呵呵了一下，他以为叶修是用不以为然的态度来搞心理战，结果人是真的不以为然，根本就不出场。还有比这更不以为然的吗？ 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雷霆的代言旗显然属于觉得被轻视的那一群体，此时正越俎代庖，给即将上场的选手们做战前动员。 冷静， 肖世清回过神来，连忙过来阻劝大家带着这样的情绪去打比赛。他们的个人实力并不突出，有的就是协同作战的团队性，每个人都是体系中很重要的一个部件，若有人因为异样的情绪而脱离团队节奏的话，这对雷霆的影响将以倍数计。 队长，他们小瞧我们。 戴延奇好像告状似的对肖世清说着。 不要把事情想得那么简单。 肖世清沉声说道，目光扫向星星选手席。星星即将出场的选手也正在进行赛前的动员，而叶修虽不上场，却也站在他们圈中一本正经地说着什么。叶修不出场肯定有他的道理，肖世清想着。假作轻视，动摇我们的情绪，这种心理战的因素肯定是有的。再然后，肖世清望着星星的出场阵容，叶修不上，唐柔成了先发，而后第六人魏琛，本赛季团队赛出战屈指可数的魏琛，应该是有什么针对性的战术吧，肖世清想着。叶修不上，这个让他意料不到的安排算是彻底打乱了雷霆的赛前布置，针对星星的这套阵容可不能大意，得快些理出一个战术方案来。肖世清不住地琢磨着，结果雷霆选手们还在等他讲不要把事情想那么简单的然后呢，结果他就这么沉默了，只是朝星星那边多看了几眼。队长在思考，雷霆选手们倒也心里有数，叶修不上，他们赛前的一些布置肯定要调整，肖世清大概还正在琢磨这些问题。这时星星的六人已经开始出场，肖世清回过神来，也跟着招呼队友， 我们上。 看到肖世清的神情超严肃，雷霆选手们不敢怠慢，纷纷将自己的情绪和状态都调整到最佳，跟着肖世清一起上了场。比赛开始，星星战队很积极的就冲了出来，而雷霆这边刚进比赛，团队频道里就立即开始出现肖世清发布的调整战术的指示，乱七八糟迅速展开一屏幕，当中不少队内约定的简单用词，这要不是对雷霆特别有研究的，估计都看不明白。雷霆的诸位早已经收拾起了那种要反击对手轻视的心情，个个精准地按照肖世清的部署开始实施战术，而肖世清的大脑此时还在不停地运转着。初步战术是制定了，但接下来战斗展开以后，对方会有怎么样的应对，战术需要有什么样的变化，他都在进行着模拟思考，结合星星出场阵容的职业，每一种可能性他都不想错过。雷霆在团队方面也确实素养很高，临时生成的各种指示和更正大家都能准确执行，而他们这种执行绝不是机械化的照指示办事，雷霆的所有人都能从指示中读懂肖世清的战术意图，他们并不是肖世清手中的提线木偶，每个人的思考最终契合成的就是雷霆这个整体。肖世清在团队频道中的指示越少，就意味着这个团队的强大。很快双方在地图上相遇，直接照面的阵容却都不齐整，双方都有选手被派出战术走位，暂未露面。从正面碰撞到游走角色的穿插，双方的战力终于一点一点地在这张地图上展示出来了，全场观众看得目不暇接，以为叶修不在，星星瞬间就会被他们杀个丢盔弃甲的场面并没有发生，没有叶修的星星也完全有实力和雷霆一战，根本容不得雷霆有半点马虎。肖世清心下也在庆幸，庆幸一开始就抑制住了队员们的情绪，如果真的因此在场上表现毛躁的话，此时必将付出代价。战火在地图上蔓延着，每个人都淋漓尽致地展示着自己的能力，但是最终胜利的天平还是渐渐向雷霆倾斜了， 毕竟拥有主场选图权，这对于他们这支最为讲究战术的团队型战队来说是非常了不得的优势。雷霆赢了，但也不轻松，他们提心吊胆地站了最后一刻。当星星最后一个角色倒下时，雷霆也只剩下两人，直至这最后一刻他们都不敢怠慢丝毫。二打一，在这种残血的状态下，二打一太不注意的话，都可能瞬间就被对手打爆了，双方的治疗都早一步就阵亡了。5-5，电子大屏幕最终打出的比分让雷霆战队场里场外的选手，让现场的所有观众长出了一口气，他们终于还是赢了，最终没有被星星剃个光头。虽然他们之前领先第八第九有十分，可若在这里一分不得的话，接下来他们的日子可以好不到哪儿去。他们接下来可要面对百花和轮回，百花是直接竞争对手，而轮回更在上一轮已经表现出了他们即使坐稳了第一，也依然对胜利保持了最大的饥渴。星星和雷霆这场激烈的对决结束得较快，比分很快传到了其他场次。在很多人看来，星星不上，星星团队输掉简直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5-5就好像是一个内定的结果一样，没让任何人感到惊喜。而电视机中正在直播的比赛此时也终于结束。301到底是在团队赛中顽强地战胜了微草，拿到了宝贵的5分。